老狐狸上当。有一只老狐狸挺神气，穿着一件大袍子，戴着一顶小帽子，走起路来咯噔咯噔，见了人还点点头，说：“您早哇，您好哇。”看上去倒真像个有学问的人。谁知道一到夜晚，他一摸肚子，咕噜咕噜，不好，肚子饿了，就要干点偷偷摸摸的事儿了。就有这么个夜晚，他饿慌了，悄悄地溜到村子里去偷鸡。哎呀，我偷谁家的鸡好呀？让我想一想，李四老汉家那只花母鸡长得挺肥。老狐狸跑到李四老汉的院子里，正想伸出爪子去抓花母鸡，想不到啪的一下，一根扁担打在他腿上，要不是他逃得快，准没命了。原来李四老汉挺机警，他正迷糊着，忽然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，就轻手轻脚地爬了起来，拿了条扁担走到院子里去候着。 啊，真的来了小偷了，来偷我的花母鸡，我得先请他尝尝扁担的滋味。 就这么着，一扁担打在老狐狸的腿上。第二天，李四老汉在地里干活，老狐狸还穿着大袍子，戴着小帽子，装着很有学问的样子走来了，不过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。李四老汉，您早哇？ 早早。 您吃早饭了吗？ 我半夜里就吃了。 老狐狸觉得很奇怪，什么？你半夜里吃早饭吗？你吃的什么呀？李四老汉摸了摸胡子说：“ 我吃的是扁担，滋味可好了。” 啊，这老头原来是在说我呀！老狐狸一下涨红了脸，转身就走了。他恨死了李四老汉，心想：“我一定要狠狠地报复他一下。”到了晚上，老狐狸抱来好多大石头，扔在李四老汉的地里，一边扔一边骂：“ 李四老头，你打了我还笑话我，你瞧着吧，这地里明年怎么长出庄稼来。” 第二天一早，李四老汉来到地里一看，这是怎么了？东一堆西一堆，地里尽是乱石头。李四老汉心想，这是谁在跟我捣蛋呀？这时候老狐狸又来了，穿着大袍子，戴着小帽子。李四老汉，您早哇？ 早早。 哎呀，老狐狸故意叫了起来，这地里怎么尽是石头呀？李四老汉听狐狸这么一说，心里明白了， 哼，原来是这个老狐狸捣的蛋。 他不慌也不忙，故意哈哈大笑起来。老狐狸说：“地里尽是石头，你还笑呀？”李四老汉说：“ 你哪里知道，我听我爷爷说过，石头肥三年，你懂吗？这就是说，石头可以当三年的肥料，今年、明年、后年，我都用不着在地里施肥了。不知道哪个好心人给我送来这么多石头，我真得谢谢他了。” 老狐狸一听傻了眼了，心想：“我本来想跟这老头捣蛋，哪知道反而便宜他了，这可不行，这可不行。”李四老汉接着又说：“ 我们种庄稼就怕地里有牛粪、马粪、猪粪，要是地里割了这些个东西，庄稼就长不出来了，我只好活活饿死了。” 老狐狸把李四老汉这些话记在心里走了。到了晚上，老狐狸可忙了，他先把李四老汉地里的石头拾得一干二净，再去捡牛粪、马粪、猪粪，一点一点地往地里撒，一边撒一边骂：“ 李四老头，你瞧着吧，我要你地里撒满牛粪、马粪、猪粪，叫你种不出庄稼来， 让你活活饿死。 以后呢，不用说了，李四老汉的地里下了那么多牛粪、马粪、猪粪，庄稼长得特别好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